壮，凭谁似我当年狂？酒醉只在爱花的我，酒醒花前又徜徉。半醉半醒应不会，花开花落岂无妨。非是东风吹不老，沾一春风亦可伤。开花落岂无妨，非是东风吹不老，沾一春风亦可伤。